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世界文学之旅介绍这个英国文学史的时候，我们发觉有一位的诗人一定是不可以被忽视的，他就是约翰尼尔登。相信听到这个名字的人都会联想起他一部所谓举世的名作，就是一部很长的史诗，叫做《失乐园》的。在今晚里面，我们是请到浸会学院英文系的高级讲师周少祥博士，跟我们讲下他怎样欣赏这一部可以说是英国文学史里面的巨著。虽然他是以诗作为题材，但是跟我们现实的生活甚至对社会的看法都是有很深远的影响的。失乐园这个的作者约翰尼尔敦就在1608年12月出生在伦敦，1674年是逝世。在他幼年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他是显露出相当多的语言的天才，能够是掌握到拉丁文和希腊话，也都是通晓了大部分欧洲主要的语言，甚至是希伯来文的。在625年尼尔敦是进入剑桥大学的基督教学院里面是读书，可以说在年纪轻轻的时候他已经是博览群书的了，甚至偶然也都是会用拉丁文、意大利文和英文来写诗的。在1634年他就已经写出了他第一部关于善恶斗争的一个的叫假面剧，名称就叫做科马斯。而在1637年他也都是发表了利西达斯，一首的挽歌，就是一首具有古希腊和罗马田园风格的一个的题材。在1640到1666年这20个年间，尼尔敦是主要从事一些政治和社会的活动，写了大量政论的文章。他开始的立场可以说是清教主义来的，主张改革这个的国教，甚至是提倡是取消主教这个统治的制度。在1643年他甚至倡议如果夫妇感情不和是可以离婚的。那种种的言论令到他在社会上被视为是危险的分子。在1649年由于积劳成疾，尼尔敦是双目失明，以致他要去到在1663年在他女儿的帮助之下，是以口授的方式才能够写出我们今晚会详细欣赏的作品《失乐园》。《失乐园》在1667年发表了之后，立刻是被公认为是绝世的佳作。全首诗一共有几乎是有10000行那么多，分成12卷，而故事的取材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创世纪》。在《失乐园》出版了之后，去到1671年，尼尔敦亦都是继续发表了两个最后的作品，分别就是《复乐园》和《历史参孙》。《复乐园》被认为就是《失乐园》的一个续篇来的。一般人认为，特别是这个《失乐园》出版了之后，尼尔敦的地位在英国文学史上只是仅次于莎士比亚，而他在英国语文史诗方面所得到的成就更加是不需要质疑的。虽然很多朋友一听到史诗或者是诗的题材，甚至是英国的作品，都是会有少少望而生畏，特别是一首长达10000行的史诗，到底我们怎样去欣赏呢？今晚我们这个工作就要交给我们的嘉宾周少祥博士。周少祥，我就知道你真系亦都系属于博览群书嗰一种啦。咁你以前系读英国文学噶，咁早期接触尼尔敦呢一个所谓经典嘅作品嘅时候咧，有冇一啲望而生畏嘅感觉？ 初初系有噶，因为做学生咧，咁啊逼住你睇啦，系嘛？而家讲翻转头咧，就系25年之前啦。咁初睇系好惊噶，咁大本系嘛，又要考试，又先生又要问你啊，咁样样。咁但係經過咗一段時間呢，你習慣咗佢啦，同埋覺得佢裏面有好多嘢你係想接受到嘅時候呢，就覺得好開心囉。因為呢本作品呢，頭先你都講啦，係咪就係、是、真係好偉大。咁有人呢就係話佢係英國文學裏面最偉大嘅史詩啦，數埋都唔係幾多本即係史詩啫。如果你係將佢唔係當咗要考試咁嘅一個作品去睇，而係其實佢係一篇長篇電視劇嚟嘅，都幾似而家我哋夜晚喺電視睇到嗰啲咁嘅劇。佢係有好多嘅電影技巧喺度， 同埋你入到佢嘅思想嘅體系，你知道佢其實想做啲咩嘢咧，咁你會一路好沉迷落去咯。咁我就隔咗25年，最近呢幾個禮拜去慢慢去睇翻咧，就越睇就越有味啦。 嗯，真係非常好。咁你頭先話一個電視劇咁樣嘅連續嘅色彩，亦都有好多所謂視覺嘅元素幫我哋欣賞啦。咁但係我哋知道佢係取材自《創世記》啦，有咩咁吸引，同埋點樣將呢個《創世記》一個喺聖經裏邊原本係好簡單嘅故事啦，篇幅唔係太多，而佢可以寫成12卷。咁多咧， 呢个就系佢最伟大嘅地方啦，好难得啊！佢丰富嘅想象力啦，尤其是佢自己有佢一套喺当时嚟讲系非常之先进嘅，甚至系佢我觉得好有颠覆味道嘅思想咧，摆咗落去噶。咁佢系讲两个故事啫嘛，一个故事就系人类点样会堕落啦，即系话我哋嘅元祖亚当夏娃嗰阵时点解无啦啦会食咗嗰个所谓苹果，咁后来就衰咗咧咁样样。另外一个故事咧就系喺天上面，一个人间嘅故事，一个天上嘅故事。天上嘅故事咧就系一场大战吓，就系原来咧上帝所创造嘅天使之中咧，就其中有一部分咧就反叛上帝，同上帝打一场大仗咁样样。打佢打輸咗之後，俾上帝就趕咗落地獄啦。咁咧，其中就有一個撒旦咧，佢嗰個領袖咧，就諗一條橋，就話係、上帝而家創造緊啲新嘅人類嚇，咁我哋不如引誘佢咯，等佢衰埋一份咁樣嚇。嗱，呢個係天上個故事，咁天上人間兩個故事嘅交叉點咧，就係呢個撒旦落到嚟嗰陣時嘅樂園嗰度去同夏娃講啦。咁嗱，好特別嘅有一點就係、頭先你提到話呢個故事係喺創世紀裏面啦，其實又啱啲唔啱啲嘅，因為係佢想象出嚟嘅啫。創世紀完全冇提到話有魔鬼去到即係樂園嗰度去引誘夏娃嘅，其實係樂園裏面嗰條蛇嚟嘅啫。嗰條蛇根本同魔鬼係應該係冇乜關係。當然你可以話魔鬼個有個精神喺裏面咁樣啦，但係唔好唔記得就係、直到嗰陣時為止咧，冇人提過話係上面嗰扎魔鬼嘅傑作嚟嘅呢樣嘢咁樣。咁所以就由呢度可以睇到咧，呢本著作影響到後世嘅神學觀點啦，同埋啲人對於即係天地創造啊、人類嘅歷史啊，影響係好大。呢個故事亦都係非常之吸引人類咯，即係話我哋而家可能好多人唔係好關心宗教啦，但係唔好唔記得嗰陣時嘅時代。一路呢幾百年啦，喺成個歐洲啦，甚至全世界好多人都係都想知道我係邊個啦，我由邊度嚟啦，將來我去邊度啦，做人為乜啦，點解會而家咁嘅咁樣嚇？如果你根據基督教嘅想法咧，咁呢個係一個最精彩嘅故事嚟噶嘛，所以佢吸引到好多人咯。 如果聽你講嚟咧，就似乎尼爾敦係做咗好多加工啊。咁呢種加工咧，同埋所謂再發揮啦、再描寫咧，就必然都有佢嘅含義啦。咁呢一個創作嘅部分，我哋都睇到喺佢生平裏面咧，佢係中間年輕嘅時間咧，係積極參與好多政治同埋社會活動嘅。咁到底佢再重寫呢個所謂舊約嘅失樂園嚇嘅時候咧，佢有冇借題發揮嘅意思咧？佢想帶出啲咩問題？呢啲問題同佢所身處嘅英國嘅社會宗教嘅活动啊，政治背景有啲咩相关性咁样？ 我谂咧，通常伟大嘅作品咧，都系同嗰个作者嘅经历同埋佢嘅时代背景一定系好有关系嘅。咁由呢个作品我哋睇到咧，喺有一个意义上，你可以话系佢一个自传式嘅，即系佢系寄托咗自己嘅精神或者佢实现唔到嘅嘢，摆咗落去佢个主角嗰度。咁另外咧，佢亦都係喺作品裏面，幾乎每一行都表現出佢個人喺嗰陣時對於社會、對於政治嘅一啲反叛精神啦。咁成個作品即係而家點解有啲人會覺得好似我呢類人睇得哇咁開心咧？咁就係佢啲用嘅字啊，同埋佢嘅描寫嘅嘢啊，同埋佢採取嘅立場咧，都係非常之顛覆性嘅。即係話個個都係咁講㗎啦，講咗幾百年嚇、都係咁樣啊，全世界都係咁信啦。偏偏佢就話唔係，你哋錯曬嘅，其實就唔係咁睇嘅咁樣。佢係反對當時嘅宗教啦。嘅體制啦，反對當時嘅政治啦，成個禮教嘅問題啦，佢係提倡自由、平等、博愛嚇，同埋佢又堅持話人咧係有自由去解釋聖經嘅。嗱，唔好唔記得，即係基督教咧喺初嗰千幾年咧，嗰、那個解釋權都係喺嗰啲教士裏面嘅，即係教會淨係佢哋先至識得讀聖經咁樣，咁咪個個咪聽佢講啦，聽啲牧師啊咁樣講。但係啱啱文藝復興之後咧，就大家有書睇啦。 又開始咧，聖經被翻譯成為即係當地嘅語文啦。咁啊，有啲人就好似尼敦咁咧，就話我哋而家唔係咁解嘅喎。咁教會咧就開始受你控制啦。咁你由呢度睇到咧，就係佢真係好似頭先咁講，做咗好多藝術加工啦，將自己嘅思想啊、立場啊，咁好巧妙咁擺咗落個作品嗰度啦。咁啊，令到你睇咗佢，受咗佢感染，同埋受咗佢嗰種形容啊，帶咗去另外一邊啦。讀者自己都唔知噶，咁頭先我都提過話，可能真係佢影響到後世好多嘅基督徒，甚至而家我哋典型香港嘅基督徒心目中所相信嘅神學觀念啊，就唔係真係由聖經度嚟嘅，反而可能就係尼敦啊呢啲咁嘅作者喺佢作品裏面所描寫出嚟嘅咯。 嗱，譬如我哋睇翻《失樂園》做例子啦，照你頭先嘅睇法或者分析啦，就影響到我哋而家嘅基督教文化，或者我哋對一啲譬如上帝嘅形象啊，人係一個乜嘢嘅位置喺個宇宙裏面啦，點樣喺個作品裏面睇到佢所帶出嘅信息呢？ 佢帶出嘅信息咧就係、是、人咧係雖然係俾上帝做嘅，但係其實亦都唔係話一定要聽曬上帝話，一定要咧覺得自己係好無能啊咁樣樣啦。因為其實喺基督教嘅神學裏面咧，已經拗咗成差唔多2000年噶啦。有幾個問題，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自由意志嘅問題啊嘛。咁即係有人就話，既然上帝係全知又係全能嘅，佢一早已經知道曬發生咩事噶，佢計劃 將會發生乜事啊？ 咁我哋落上天堂地獄，佢就知道噶啦。咁我仲邊有得選擇咧？咁樣嚇。咁譬如魔鬼咁嚇，魔鬼係上帝做出嚟嘅，咁上帝又點解可以俾佢反叛呢？咁做得佢咁好，同埋魔鬼既然有呢個角色去扮演嚇，佢係要做奸嘅咁嚇，上帝有乜理由懲罰佢咧？咁喺呢個作品裏面咧，尼敦就好巧妙咁樣就將魔鬼咧就變成真正嘅英雄。咁所以後來有啲評論家就係話佢係魔鬼黨嚟噶，其實佢就喺度咧教壞人噶咁樣，就係、是。你睇佢呢篇作品啦，嗰、那個撒旦咧係精彩過上帝好多噶，甚至咧你睇完之後你好同情撒旦，話上帝咁冇理由噶咁樣樣、你睇到咧呢、這個撒旦係真係好得人同情噶啦，佢俾上帝蝦得好慘啦，嚇同埋呢個撒旦咧就好有領導才嘅，佢又好有堅強意志嘅，做嘢好有謀略嘅。就好識講嘢嘅，全程投入嘅，咁成個革命英雄咁樣嚇，呢、這、一個可能就係尼爾頓佢自己想像佢自己想做嘅嘢，同埋唔好唔記得啦，佢寫呢一個作品嘅時候咧，其實佢自己好慘嘅， 係 嗱佢早年嘅時候去過意大利探嗰個伽利略 Galileo， Galileo 嗰陣時就好慘啦，又老啦，又病啦，又窮啦，俾人軟禁啦，咁啊到佢自己呢、這個Milton 自己寫呢篇嘅時候咧，佢就盲咗，佢就痛風，佢有兩個女咧同佢嗌大交，成日鬧佢。咁咧，佢又俾人哋捉過去財產充公、囚禁、抄家，佢寫嘅嘢俾人燒曬，佢啲朋友轉曬態啦，佢都係即係死都要撐落去。咁佢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諗佢寫嘅嘢嚇，佢就梗係即係會幾反叛啦，係咪？同埋諗住都冇幾多日做人噶咯，咁啊盡量盡情將自己想嘢嘅爆曬出嚟咁咯。 我哋知道當時咧就加利利諾當然係比較會排斥啦，因為佢提出嘅一種嘅宇宙論嘅主張啊。咁可能咧，其實尼爾頓都會將自己係認同於呢一群咧係為社會或者建制所排斥嘅人啊。咁可能失樂園咧係佢一部叫盡此一煲嘅作品啊，提出佢自己對一個全新嘅睇法同埋反叛。嗱、我有興趣咧，先聽下佢點樣對於撒旦有你所謂咁活潑、咁精彩嘅描寫，又睇下佢自己認同呢一個咁樣嘅象徵或者身份有幾多啊？ 再见吧，幸福的原地，永乐的住所，来吧恐怖，来吧冥府，还有你最深的地狱，来吧，来欢迎你的新主人吧，他带来一颗永不会因地因时而改变的心，这心是他自己的住所，在他里面能把天堂变地狱，地狱变天堂，那还有什么关系？如果我能不变，屹立不动，我将要仅次于他，他不过霹雳在手，显得强大些，在这儿我至少是自由的，那全能者营造地狱，总不至妒忌地狱，绝不会把我从这里赶走。 我们在这里可以稳坐江山，我倒要在地狱里称王，大展宏图。与其在天堂里做奴隶，倒不如在地狱里称王。 佢係一種意志係好堅強嘅，同埋佢可以係將惡劣嘅形勢咧作為佢自己嘅意志力嘅考驗咁。 嗯，其實呢一啲咁投入嘅描寫，如果睇得到咧佢當時嘅激情啊，就係話咧佢選擇咗一個身份，冇錯，呢個係個歹國嘅角色，亦都係被社會視為危險分子啦，都係佢一生嘅故事嚟添啊。咁反而咧佢就喺翻一個經典嘅聖經裏邊咧揾翻咗一啲理由，但係咧喺失樂園裏邊咧。有冇提供到一啲所謂人類嘅希望或者出路？即係喺佢餘下嘅短短嘅生命裏面咧，佢點樣可以改寫自己嘅歷史同埋影響他人 咧？而家 Milton 就留低咗好多首詩啦，但係原來佢有一句話咧，就係俾人哋後世傳頌大家都諗起佢咧，就會諗起呢句話。我覺得呢句話係好值得，即係我哋反省。佢一句話就係話，佢話邊個希望自己寫得出精彩嘅作品啊？就先自己要成为一首真正嘅诗，即系先自己嘅生命变咗条诗咧，咁咧佢自然咧写出嚟嗰啲诗先系真系嘅诗啦，咁样。咁我就觉得佢一生咧真系一首好精彩嘅诗咯，咁呢个系令我自己觉得好佩服同埋好想学噶啦吓。即系你睇翻佢嘅作品，佢喺后生嗰阵咧喺剑桥嘅时候吓。寫出嚟嘅係好天真無邪嘅，即係有人形容佢咧，就係話水清玉潔佢嘅作品嚇。咁到後來佢中年嘅時候咧，佢寫過好多同人哋打筆戰啊，咁咧就寫過好多啲文章咧，係全情投入、慷慨激昂嘅。到咗佢晚年咧，佢喺貧病交加嘅時候咧，仲可以咁樣歌頌生命嚇。咁呢一個事實啊，我哋睇翻呢啲作品，已經係可以俾我哋做人好多啟示咯。咁喺呢篇作品裏面，佢係冇講到人類將來會即係可以點樣扭轉局勢，但係喺佢最尾嗰兩卷嗰度咧，佢係指出就係話人類有希望嘅，將來上帝咧都會派佢嘅聖子嚟到去救人咁樣。咁呢個唔係完全悲觀嘅結局啦。 前咧，周兆祥博士咧就帮我哋带出啦，点样嚟到去欣赏约翰尼尔敦呢一位嘅英国嘅诗人啊，一部可以话系举世嘅巨著啊，叫做《失乐园》啊呢首史诗嘅。嗱，周兆祥，我哋发觉咧最有趣嘅地方咧就系约翰尼尔敦早期嘅时候咧，正如好多嘅好出色有天分嘅英国嘅知识分子一样咧。对语言嘅能力掌握好深啦，对宗教咧亦都系笃信不疑啦，甚至系主张一种清教嘅思想，充满咗理想嘅热情啊。咁但系喺佢晚期成熟嘅阶段咧，就出现咗好多嘅变化，慢慢被社会所排斥，而佢亦都喺人生嘅痛苦里边提出一啲好离经背道嘅睇法啊。咁呢个咧好自然令到我谂起你自己，即系你都系有渐渐系发展出你自己对宇宙啦、对生活啦、同埋对社会嘅睇法。咁你亦都话咧，最近睇翻尼尔敦呢一个嘅作品咧，都好多时会联想起你自己嘅生活啊。咁譬如你年轻嘅时候睇呢个作品，同你成熟嘅时候睇呢个作品，你觉得自己有啲乜嘢系变咗啊？或者对呢个作品嘅评价有冇唔同咧？ 經過咗二三十年，即係搞咩社會運動啊咁樣啦，同埋即係經過咗好多嘅思想上嘅挫折啦，同埋即係痛苦掙扎啊。我諗係同Milton 嗰陣時係有好多好相似嘅，因為佢個時代好似而家香港呢啲十幾年一樣啦，係變動得好犀利嘅，好多傳統嘅嘢崩潰啦，咁同埋好多新嘅又未建立啦，咁好多危機重重啦。咁你如果係做知識分子咧，你係會好迷茫嘅。 譬如 Milton 嗰陣時，佢初初咧，佢爸爸安排佢做牧師噶，咁啊讀完大學出嚟，咁啊做牧師就好順理成章啦。佢都係預備咁樣做嘅。咁但係佢突然間就睇到，哇！教會裏面係咁離譜嘅好多嘢嚇。咁同埋政治方面咧，有好多嘢佢係好堅持，好想做嘅。咁嗰陣時，因為咧就係有保皇黨同埋另外一黨係嘅，想革命搞民主啊咁樣啦，同而家都幾相似嘅，變咗經過一段咁好長時期嘅社會活動啦，成日同人打筆戰啦，咁後來最不幸就係佢自己嗰一派咧就輸曬啦，咁啊佢啲朋友俾人迫害到好慘啊，佢自己幾乎冇咗命啊咁啊，咁就對於佢自己成套思想咧就慢慢成形啦，佢真係可以提升到一個睇到通曬嘅境界啦。然後佢先至用文學嘅作品，用比喻嘅方式啊，咁樣發泄出嚟，表現出嚟。咁呢個人生係好精彩咯。 嗱咩年輕嘅時候睇唔睇到呢啲咁特別嘅地方？ 睇唔到咁多㗎，因為嗰陣時冇經過咁多社會活動嘅經驗啦，冇俾人迫害，冇俾人鬧嚇。而家就好明白點解佢嗰陣時會哇咁樣去採呢個態度去講呢啲嘢咧？咁點解佢要咁樣描寫嗰幾個魔鬼嘅角色咧？點解佢就可而家我哋可以話佢屈上帝噶？點解佢要咁咧？咁原來而家明白，同埋點解佢又唔去到盡咧？咁而家就明白，原來佢再去盡啲啦，再出位啲咧，佢自己又冇命，同埋呢本書出唔到添。 咁你覺得你自己即係譬如特別首先講信仰。讲先啦吓，个历程上边咧，同佢嗰个变化，有冇相似的地方？或者你同唔同意佢后来喺呢个失乐园里边咧，对于整个基督教嘅重点嘅描写？ 同意噶，同意噶。佢嗰阵时好彩冇做到牧师，佢如果入咗教会做牧师咧，我谂佢又好惨，教会又好惨。我嗰阵时咧就几乎都入咗教会去即系做神职人员噶啦，但系突然间我系发觉我自己系俾教会行先咗二三十年。咁死啦！我一做咗神职人员咧，即刻会俾教会迫害噶啦，教会又多得我唔少。咁就所以咧，后来我即刻褪翻出嚟，同 Milton 嗰时完全一样噶。咁Milton 系一个比佢当时嘅时代行先咗成个世纪嘅人啦。或者而家我哋睇翻轉頭，可能又佢仲覺得佢有啲觀點會保守一啲，但係其實佢已經係好先進㗎啦。咁啲人咪唔了解佢，唔可以接受佢咯。 冇錯。咁但係譬如喺社會嗰方面嘅睇法咧，譬如 Milton 咧，佢亦都係曾經主張可以離婚啦，如果君主唔好可以換過啦。咁又係一啲即係都幾改革性同埋民主嘅觀念啦嚇。咁你自己嘅發展喺邊方面，你又覺得咧可能揾到共鳴？ 係啊，嗱，你睇翻 Milton 嗰陣時三百幾年前佢提出呢一啲嚇，到今日先開始俾人接受。而家我哋搞綠色運動咧，睇下，亦都有咁嘅情況，就係而家我哋社會上好多嘢係錯嘅，即係大家嘅價值觀念係錯嘅，成個宇宙觀係錯嘅。而家我哋講出嚟咧，好少人明嘅。即係人哋都係明啲唔明啲咁樣嚇，人哋唔明你點解會有咁樣嘅結論？點解你要咁樣做嘢咧？咁嚇，譬如而家我成日覺得我哋冇理由踩死只蟻嘅咁人哋話你根據乜嘢嚟去咩？呢個成個宇宙觀嘅問題咯。咁我相信二十年之後就好多人明白我點解踩死只蟻，一百年之後咧大家都唔會踩死只蟻嘅。 非常好。咁但喺呢个失乐园里面呢，其实佢都有涉合到好多你头先所讲到嘅生活嘅琐事，譬如话爱情啦，就宗教啦，道德啦，睇自己嘅权利等等嘅问题。咁喺作品里面呢，有冇边一两点呢係你极其之赞同？ 主要就係自由解释圣经嗰度，因为喺基督教开头嗰千几年嘅历史里面呢，即係已经好僵化。係嘛？咁佢嗰陣時嗰個時代，大家都開始可以解放到出嚟。我諗呢個係好重要嘅，即係因為咁嘅樣咧，基督教後來先至可以繼續落去。如果唔係咧，冇呢種解放嘅精神咧，基督教早已經死咗。 周少祥咧就喺失樂園呢一個嘅巨著裏邊咧，睇到相當多同自己生活有關係嘅一啲嘅論點啦、睇法啦，甚至係寫作嘅風格啊上邊咧，都係一種解放嘅形式啊。咁就睇下讀者自己本身咧，又可唔可以試下呢個作品裏邊咧，有自己嘅詮釋同埋對自己生活嘅一啲嘅結論啦。有冇啲好嘅翻譯嘅譯本可以同我哋介紹？ 有啊，而家我哋喺市面上都可以買到一本喺大陸出嘅愛國文學社出版嘅啦，就係、是、由朱維之譯嘅《失樂園》。我覺得呢一本咧就係喺翻譯嘅水準係相當高嘅。 咁就希望大家可以憑住呢個資料咧作出自己嘅閱讀。今晚唔該曬周少祥。 世界文學之旅，終結良篇。 道，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